要平稳地停在陡峭的坡道上对运动员进行救治。这不仅要求医生急救技能过硬，对滑雪技能也是极大考验。 在这个雪道上，我们的滑雪医生面对着冰状雪，面对着低温救治，身上要背15公斤左右的急救包。我们整个医疗队大概经过了10多次的模拟演练，各种各样的培训，可以说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为国争光。 继续关注新闻。时隔不到一周，北京再度迎来寒潮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到26号北京地区将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医疗专家提醒老人、婴儿、户外长时间停留者和酒后人群，这四类人群要谨防身体失温。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人群，更容易受到寒冷天气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失温发生时会产生一系列寒战、迷茫、心肺功能衰竭等症状，严重时会造成死亡。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和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编制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白皮书2014至2020年近日正式对外发布。七年来，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发展水平在全国走在前列。目前，四横四纵一环的京津冀网络化综合运输通道格局基本形成。十四五时期，京津冀三省市将继续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为重点，协同做好冬奥会交通保障，努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交通支撑。双减背景下，朝阳区聚焦合作对话课堂，构建教师、学生、家长合作成长共同体，让学校教学减负提质。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你好，吴思。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朝阳区落实双减的举措。 这个双减的关键呢在于课堂。为了提高课堂的效率，朝阳区是提出了合作对话的课堂理念，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平等、尊重、合作、对话的氛围，让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呢形成这个成长的共同体，双方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讨论，以此建立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那今天的现场教学会上呢，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的一堂数学课，老师呢是从学生跳绳的视频开始，让同学们去数一数跳绳队里男女生各有多少名，从而引入分数的概念，然后呢不断地引导学生来进行讨论，去体会生活中分数的运用。同学们说呢，以前课堂上大多是老师一对一提问，但现在呢开放式讨论变多了，感觉自己呢要不断地思考，这样能够更好地去参与课堂互动。那么合作对话的教学方式呢，也是让老师从以前单纯的注意知识传授，转变为来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探索。那通过试点校的实验呢，也发现对于学生的成绩提升也比较明显。在课后作业方面呢，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是开发了 APP， 通过构建这个学分银行的体系呢，每个月老师通过APP 来发布各学科的任务单，那么学生可以自主去选择完不完成这些作业，如果完成呢，会获得一定的积分。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兑换来当一次护旗手，在学校展示自己的画作，观看一次校园电影。还可以用积分呢，在商城里来兑换文具、学校吉祥物、玩偶等等这种实物的商品。那么通过这个大数据呢，还记录下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一个积分，每个月会推送给家长，也是通过家校合作来引导学生的全面成长。那据介绍呢，这种合作对话的课堂呢，目前已经在朝阳区部分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来进行了实验，今后呢也会逐步在更多的学校推广。于飞， 好的，感谢吴思的介绍，再见。 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1946年12月24号，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女 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1960年12月24号到1961年1月13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做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误虚名而遭实祸。2008年12月24号，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就是两个字，寒冷。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早晨这个零下七八度，有三四级的偏北方，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呢，零下七八度。那么，这个今天中午呢，现在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气温啊，都在零下四到五度之间，再加上三四级的偏北风啊，风寒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户外大家依然感觉寒冷。下午傍晚前后吧，风略微减小，但是话呢不会停下来。不过呢，由于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气温啊会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度。再加上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得是四五度的样子了。所以明天早晨，是周六嘛，大家呢应该是在家里边待着。如果说特别喜欢晨练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明天白天呢，冷空气继续影响北京，风力呢也不是特别大。最大的平均风力恐怕也就是四级左右，阵风呢中午前后能够达到六七级，气温呢依然比较低迷，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零下四度。在这个三四级偏北风的影响下，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零下七八度的样子，其他时间呢还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呢，这个明天不建议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假如户外活动的话，还是需要防风保暖。到了这个25号的夜间，气温啊还会快速下降，预计26号早晨的最低气温恐怕要达到零下11-12度，再加上还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恐怕得有16-17度的样子了。这个26号呢，也就是周日，周日气温呢略有回升，最高气温不过还在冰点以下。上午呢还有这个三四级的偏北风，所以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气温也是零下5-6度的样子。整体来看，双休日就是两个字，寒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4.1，轻度拥堵。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小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天天谈。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